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花样滑冰各项目当中，冰舞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呢，或许有些陌生。它起源于交谊舞，1952年进入世锦赛，1976年进入冬奥会。所以在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当中，我们就将邀请花样滑冰冰舞运动员柳新宇给大家介绍冰舞这项运动。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冰舞运动员柳新宇。冰上舞蹈简称冰舞，是男女组队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冰上进行一些舞蹈步伐和舞姿滑行的表演。冰上舞蹈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有一些滑冰爱好者尝试在冰上完成社交舞蹈的动作。最早流行的冰上舞蹈舞步有华尔兹、进行曲、马祖卡舞等。由于冰舞和社交舞蹈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在现代冰舞中也会体现出各种不同的握法，比如华尔兹、胡步、吉里安等。另外我们在完成步伐时也会遵照舞蹈本身的节奏，否则就会被扣分或者拿不到相应的难度级别。2010年之前，冰舞运动员要在比赛中完成三个环节的比赛，包括规定舞、闯边舞和自由舞。而目前在国际滑冰的比赛中，冰上舞蹈比赛则由韵律舞和自由舞两部分组成。冰舞是目前花样滑冰四个项目当中历史比较短，首次出现在奥运会当中是在1976年。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